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在过去几十年的目击外星人记录中，有人声称见到一些是机械人形的外星人，不过感觉上他们不似有自我控制的能力，而是被指派的。不少个案之中，大家见到机械人形的外星人在飞碟外面似在地面收集土地的样本之后离开，到底他们是外星人定是外星人制造的工人呢？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好，再一次咧，欢迎大家嚟到7903，我哋呢一个嘅魔星岭四号白屋入面咧，仍然有两位朋友喺度嘅。 嗱，一阵间咧，除咗阿祖同埋阿云海之外咧，会有一位我个老死咧，佢会上到嚟嘅。 呢位朋友我都听得多啦， 你未见过佢噶？有冇搞错啊？你未见过佢啊？ 佢对我嚟讲简直系外星人一样。 佢对我嚟讲都觉得佢系外星人。唔系，等一阵先上嚟啦。但我要提翻今集咧，其实就要讲呢个咩咧？就讲外星人啊。 系。 咁啊，即系我想喺我请我个朋友去讲今集嘅外星人话题之前咧，咁我都想讲下一个咧，可能喺我身边好多朋友咧都想我讲下嘅嘢嚟嘅。咁我唔知道阿祖有冇留意早排啦吓，几个星期之前啦，有一套嘅好出名，都几出名嘅一套嘅电影啦吓，喺坊间咧都引起好多个话题，就叫做 D9。 D9 嗯，就是讲一套即是话外星人嚟到地球，咁但呢就进驻咗，其实我唔应该用进驻呢个字，就停留咗喺南非嘅上空，之后呢就被强行地将啲嘅外星好似曱甴咁嘅外星嘅族群呢就隔离咗喺呢个南非嘅某一啲嘅贫民区里面。咁睇落啲外星人就好似好弱鸡呀好渣咁样嘅，但其实当然那个卖点都唔系讲緊呢样嘢啦。咁之后呢就亦都开头就讲到啲所谓嘅人类个组织点样去协助呢啲外星人啦，亦都协助呢啲外星人留喺地球生活啦。后来就大家有文化冲突嘅时候咧，就将两帮即系地球人同埋外星人就隔离咗。咁隔离咗之后，亦都引申咗好多个故事啦，即系包括有啲嘅疑似有组织嘅协助人士点样去帮佢，就引发咗一连串嘅好奇怪嘅故事。OK。咁我唔知道阿祖有冇睇到呢套电影 啊？我就冇睇，但我有听过人哋讲嘅呢套电影 系吓。咁当然佢争议性好大啦， 绝对啊！ 啲人就话其实佢系讽刺，有几样嘢讽刺啦。第一样讽刺就系当年其实几十年前南非嗰、那个黑人隔离政策啦，因为远期即系我唔想讲远古啊，即系远时期嘅南非咧都系比较麻烦嘅一个地区啦。你知佢个政权系属于白人政权啦， 系啊， 当初 OK， 咁啊将好多黑人咧。亦都隔離咗啦，即係話黑人有黑人嘅分，即係所謂嘅 族群分開啦， 生活啦，咁白黑人有黑人自己嘅地區啦。 雖然係非洲啊，雖然喺非洲、啊， 互相就排斥嘅。OK， 咁亦都有啲貧民區，亦都係第三個界別嚟嘅。OK， 即係其實唔同嘅。咁有啲人就諷刺呢個當年嘅種族隔離政策啦，亦都諷刺一啲嘅尼日利亞嘅黑幫咧，因為喺套電影裏面有講到呢啲嘢嘅，即係嗰啲黑幫咧就進駐咗嗰個外星人地區咧，就會黑市生意嘅等等，即係好，佢係用紀錄片嘅形式去拍一套荷里活式嘅電影咧，其實係好有趣嘅。 係 咁，當然我睇落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似一套英國式嘅荷里活片啦 嚇。點解咧？ 好英國化嘅，即係呢啲，但係當然佢特登英國化，因為套戲都係諷刺當年英國嘅殖民時期啊嘛，係咪？咁但係咁喎，但係咧，我覺得好多人都睇漏咗好多嘅故事嘅。 係。 咁第一，因為我當時我就喺我係幾年去南非嘅咧，我好似係1996年嗰陣去南非嘅。阿祖有冇去過南非？ 我未。 OK， 南非一個好奇怪嘅地方。 我冇你咁。即系交友广阔， 香港去其他地方好抵玩噶嘛？咪因为南非咧系一个好奇怪嘅地方，即系你就算而家今时今日去啦，你白人嘅生活同黑人嘅生活其实 都系唔同， 都系好分别好大啦。佢哋文化嘅差别同埋思想嘅差别亦都好大啦。中国人去到南非嗰种嘅情况，亦都受到好不同情况嘅 对待啦 吓，咁亦都有好多黑帮同埋主流社会嘅分野啦。 系， 佢哋嗰个贫民区，我有参观过佢个贫民区啦。咁亦都佢 真系有一区系即系。 即系标签咗做贫民区。 其实好易分嘅啫，你因为你去到约翰内斯堡咧，吓约翰内斯堡系我去咁多个国家咧，一个城市里边咧，我系时都同人讲话，你千祈一个女仔自己唔好去约翰内斯堡，因为相当相当相当危险嘅地方。 咁严重？ 好严重！非礼强奸抢嘢系即系 通街都系啊？ 唔系，好容易见到。 见到 好容易见到，甚至我当日我去约翰内斯堡，即系讲紧 D 九嗰套电影拍个位置咧，即系投射嗰个背景墙咧。我有一次我去食完饭，我同啲 friend 上嗰个旅游车，我直情喺个旅游车街角，我影埋相噶，已经死咗个人喺度噶啦。 哇！ 即系佢系好 咁立立乱啊， 好乱。我去到开普敦，即系南非嘅南部城市开普敦，我嗰日翻酒店都听到附近我哋有个地方咧系有枪击案，就系当地嘅黑帮同中国人嘅社会发生枪击，就系白粉市场嘅问题。 系 好复杂嘅，我话俾你听喺南非 ，OK。咁亦都我本身我哋屋企人咧，亦都识一啲白人嘅南非人咧，就即系每一年佢哋嚟香港，我哋都食饭嘅。佢哋就相当之唔中意啲黑人嘅，但系佢哋土生土长嘅白人嚟嘅。好、多呢啲好诧异嘅嘢喺南非会发生嘅，所以我明白点解个背景墙会品喺嗰、那个所谓嘅南非会做呢、這个。外星人嘅电影，但系咧，因为当年我去嘅时候，我都问咗好多故事咧。其实呢套电影咧，我相信有好多人都误会咗咧，有唔系误会咗，因为忽略咗咧，有两样嘢系冇提到嘅。其实成套戏咧，你话佢讽刺隔离政策咧，系一回事啦吓。其实我觉得佢最大讽刺咧，都唔系讽刺紧隔离政策，其实佢讽刺紧边个啊？佢讽刺紧联合国。佢根本里面就系讲紧联合国，根本就喺度借助呢啲穷嘅势力咧，喺度即系所谓搞分化、搞隔离啊，当啲穷人冇道啊，当啲所谓即系第三世界嘅国家啲人系当系地底泥啊。 总之净系注意嗰一两个国家嘅意见。 系啦，根本就系讽刺紧呢样嘢。第二个讽刺就系、是、你知唔知？我想问你一样嘢，你知唔知人类咧？嗱，但系知我哋人类嘅科技发展其实唔系好长嘅啫。OK。你知人类第一个即成功人类换心手术嘅发生地点喺边度噶？ 唔系南非、 啊。冇错啦，我想话你听，第一个人类成功换心手术嘅咧，系喺南非嘅约翰内斯堡。就系喺我哋而家呢套电影里边嘅场景。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呢样嘢讽刺紧呢件事嘅。OK， 咁点解南非会成为其中一个喺心脏换手术嘅最顶峰嘅科技咧？ 应该都几落后噶嘛，医术。 你以为会系啦吓？有个咁样嘅 urban legend 嘅，我就姑且佢叫做 urban legend， 城市传闻。当年咧，南非好多嘅好地，即系所谓我叫地底泥嘅生活嘅一啲黑人咧，即系穷得好紧要嘅黑人咧，喺我内斯堡咧，佢哋都经常俾一啲真系去做实验嘅人咧，无论你话死咗之后偷咗个尸体又好，夹硬生汤都好。等等等等人唔见咗嘅人又好，喺呢个约翰内斯堡某一啲嘅所谓嘅医疗所谓嘅中心里面呢，係俾夹硬地去劏出嚟研究点样去移植心脏嘅死咗嘅黑人嘅穷人呢，我唔知有几多个数目囉。亦都我唔知道当年联合国知唔知道呢啲事之后冚住囉。其实呢，如果你有咁嘅背景去睇呢套 D9 嘅话呢，你会知道其实成套戏讽刺緊呢啲嘢。 仲有好多 message出入边， 好多 好多故事喺入边。 所以当你见到嗰套电影里边讲嘅实验室吓，劏嗰啲 alien 点样解剖啲 alien 啊，呢样嗰样啊，其实就系讽刺紧佢哋借助第三世界 嗰啲 穷人， 穷人攞佢哋嘅心脏啊，甚至乎一啲嘅器官嚟做研究啊， 冇错啦。 哦， 咁当然我唔可以直接话俾你听呢样嘢同我哋认知嘅南非吓第一个手术成功换心脏嘅事件系有挂钩，我唔够胆咁讲 ，OK？ 但系我讲嘢小心啲啊，我唔够胆咁讲。不过当中你可以有联想嘅，所以有人话喂呢套戏我点睇啊？哇，我讽刺得好紧要，呢套戏唔系拍外星人嘅，呢套戏系拍讽刺人嘅， 系 啊，同埋讽刺 UN 讽刺得好紧。 啊、不过咧，你讲到呢啲咁即系咁要查翻啲典故啊，呢啲即系事实嘅时候咧，嗱、今日阵间我哋请嚟嗰位嘉宾咧，同你咧就好拍档、好老友嘅，喺呢一个外星人界别入边。 冇错。 所以咧，我反而好想喺佢开麦之前咧，问你一个问题。 好。 我唔知道你之前有冇讲过、但我相信咧，我哋呢个节目咧，有好多人咧都系即系近排先认识我哋嘅。 嗯。 点解云海系一个咁中意 UFO 嘅人呢？ 因为嗱、有啲人系咁样嘅、有啲人因为翻嚟地球之后咧，即系嗱，已经讲咗啦，其实即系可能曾经因为同有啲人曾经俾外星人接触过翻 嘢咧， 咁可能咧研究完一轮之后咧，跟住翻嚟咁，所以咧佢就好多对即系外星人嗰啲人咧有研究啦咁样。你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呢究竟？ 我睇佢势咧，我系时候要灭你口啦。我转个翻头，我哋去讲开呢个 case number 吓。 Case V4 神秘外星人， 冇错啦！今日嘅呢个档案号码就系、 是、呢、这个档案号码咧，真系我系特登搞嘢嘅。 系 头先讲紧 D9 啊嘛，所以我哋嘅今日嘅档案系 V4。其实我有意思噶，一阵你会知点解叫 V4 噶、我每一次嘅 number 我都度过噶。 好，档案名称就系、是、 就叫做。神秘外星人， 神秘外星人。 嗱，我咧就将外星人同 UFO 呢两样嘢其实分开少少嘅。外星人咧就代表地球以外嘅文明或者呢个族群。OK，UFO 咧只不过不明飞行物体， 要分清楚先啊，唔好捞乱咗。 有可以好多嘅演绎嘅。咁头先你问嘅问题问咩话？ 我想问，咁你系外星人啊？点 啊？系 UFO？ 你系不明飞行物体。因为真系好多，我唔知道你啲即系 fans 啊，甚至乎你嘅听众、你嘅读者，究竟佢哋知唔知道你点解细个跟住发生咗啲乜嘢事而令到你咁中意去研究咧？系咪俾人捉咗去咧？ 我谂冇特别原因嘅噃，即系话我自细就已经对呢个 UFO 同外星人就好有兴趣噶咯。 但系你第一次即系嘅接触。啊，唔系第一类啊，第一次接触呢一类型嘅资讯啊，系几时咧？其实 你应该咁形容啦吓，我谂我真系嗱，我哋嘅细个嘅时候咧，我再重申一次啦，我哋小时咧 吓， 我哋嘅传媒咧就比而家开放嘅。 哦， 讲真噶，我讲真噶吓，我哋细个小学嘅年代咧，即系啲英文电视台咧，真系 N 咁多播呢个 UFO 嘅 documentary 啦。或者讲 alien 嘅电视剧啦， 相当多嘅，多到咧，即系我一病嗰阵时冇翻学咧，我小学都多病啦，中学就冇请过假啦、小学多病嘅时候，一病摊喺个 sofa 睇电视咧，哇，有外星人片，又 UFO 片， 仲唔系？仲唔系？ 做乜嘢？ 点会中学突然间病都未病过嘅？一定系有啲嘢嘅。 唔关事，我中学有病，不过坚持唔请病假啫、我好勤力嘅。咁但系咧，即系去到呢啲位咧，可能都会影响到啦。第一，第二就系、我当时我记得我系小学唔知三年班定系二年班，我唔记得咗 exactly 系。小学几多年班咁、我就同我妈咧就去嗰阵时，仲有个即系而家嘅书展就喺会展啦。以前嘅书展咧就系细矮好多嘅，就喺大会堂低座咧嗰啲， 细矮好多， 好细好细。就喺嗰度咧就可能几十间嗰啲书出版社咧就喺嗰度摆摊位， 开啲乒乓波台出嚟， 系啦，类似真系好细嘅啫。但系啲人好多啊，逼住晒嘅。咁我仲记得我第一本人生咧喺书展买嘅书咧， 自己俾钱嘅， 应该都系屈阿妈噶。诶、哎，钱嘅嘢，佢啊，我啊，我又系我啊嘛。咁我就买咗一本咧，系讲呢个 UFO 研究嘅 documentary 嘅中文版嘅书嚟嘅。 即系嗰阵时已经 有嘅。我好记得我买咗嗰本书，而呢本书咧，我系一路睇啦，亦都 keep 咗好多年，直到1997年嗰阵时咧。 哇！ 我 keep 咗好耐嗰本书，直到1997年嘅时候咧，有一个报纸走嚟访问我，我借咗本书俾佢嘅时候，佢一借无还啊！个记者 吓，要趁机嗱呼吁嗰个记者而家吓，透过呢个大气电波通缉啊！ 佢唔会还俾我噶啦。但系我当然我觉得本书唔系个问题，而系个价值问题啊嘛。因为细个我妈买俾我第一本 UFO 书。 喂，要喂，我觉得嗱，即系中意听云海嘅朋友，大家可能识好多人嘅。即系云海个个礼拜会翻嚟爆料开咪，好还啊！ 我知嗰个系边个，我亦都知佢老细系边个，但系佢还唔到俾我啦，因为佢应该整唔见咗啦。 哎呀， 好多记者都系咁嘅，话俾你听，千祈唔好借书俾记者， 真系唔好借， 真系啊！ 佢哋咧系好忙嘅，因为成日拎完啲嘢咧，好快就会唔知去咗边嘅，跟住。 所以我谂，尤其是啲书嘅影响啦，电视或者 documentary 嘅影响啦，咁我对呢样嘢非常之有兴趣。但系呢样嘢都唔，我谂都唔系主要嘅 point， 而系我谂我自细都觉得。 得一样嘢嘅就系、是，你冇理由说服到我，全宇宙咁多星球咁大咁浩瀚，即系我细个都信基督教噶，我而家唔信啫吓。个上帝咁巴闭，冇理由净系得个地球有一啲生物嘅、啊，即系呢个唔合情理嘅。 一定会喺地球以外都有啲嘅创造，只不过可能人类都未写到出嚟咁解嘅。 或者即系你读嗱，我代入我系上帝啊，嗱我冒昧啲啊，我代入如果我系上帝，我整个超级大嘅宇宙出嚟，净系得你嘅地球有人啊，喂，浪费资源，无聊，兼仲要系唔 make sense 嘅一个行为。 你呢种语气知唔知最似边个？ 似边个？ 余迪鬼。 关咩事啊？ 你成日讲嘢无聊，嘥时间。 对唔住，佢冇同我表达过关于呢个宇宙浩瀚嘅问题。 喂，你咁样讲又啱， 梗系啱啦， 都啱嘅。喂，但我又想再追问啦， 咩咧？ 就系如果唔系如果啊，应该话你嘅人生当中，直至到暂时为止啊，最近一次接触外星人。是几时呢？ 嗱，我 UFO 见过几次，我讲过好多次嘅， 系系啦，系啦。 喂，我心谂，我话俾你听，嗱，我咁样演绎你吓，我就算我而家话俾你听，我见过外星人啊，啲人都唔会信啦。好，翻转头再讲。 摩星岭一带有众多军事设施同埋炮台，历史有接近100年。1941年12月，香港保卫战展开，日军喺港岛东北面登岸。摩星岭要塞成为支援最后防线，可惜最终都宣告失守。由于呢度昔日死人无数，摩星岭一度传出闹鬼。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谷。 行你上路去再杀走出错地点，干下雨。